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欢天喜地搬新家，趾高气昂路人甲，态度有别又如何，所谓人设来评价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。说起这生意场上的风云诡谲呀，那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而那些行走在其间的人们呢，既有无商不奸的误传，也有左右逢源的真实。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，就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事风格、为人处事而展开。说这个故事主人公姓陈，在家行三儿，叫陈三儿。小时候读过这么几天书，不甚好学，退学之后混迹于临安城的生意场，从此以后便见人说人话，是见鬼说鬼话，也是运气好走了狗屎运。去年跟在张员外的管家后头做了半年的小跟班，算是赚到了一点钱，现如今搬到了新房，整个人都是趾高气扬。陈三儿这个新房在城东的某条巷子里，据说住在那儿的不是巨富就是新贵，安全跟卫生情况都没得说。刚搬过来的陈三儿在巷子里头啊转悠，琢磨着怎么能在这些有钱人眼里啊混个脸熟。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身子硬朗啊，出来遛弯来了。 嗯，托尼的小娘娘这不是这儿哈？ 这说什么呢？您这是？我呀是新搬来这儿的。嗯，我叫陈三儿。陈三儿，您叫我三儿就行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我是那什么，这个张员外的亲戚。嗯，张员外的亲戚，这刚搬过来的。那个我刚来呀，说常说这个，您看您老光，您俩跟我说两句话啊，我这跟您聊半天天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远亲不如近邻呐，近邻就不如对门，是不是啊？那个，而且到这儿来住的人呐，都非富即贵的，咱们啊都是这一个阶层，是不是？一个阶级，一个圈子，互相啊互帮互助。您看您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，住在这个， 行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，小伙子。这个 我问你个事儿啊。 啊，您说，您问什么？ 对春联您会吗？ 什么东西？ 对对联的规矩懂吗？ 对什么？对什么东西？对， 对联懂？对对联啊？对联都不知道是什么呀？ 什么联儿？ 是不是没文化不识字啊？ 识字啊，识字啊，怎么不识字？陈三嘛，三儿就是一二三，三横的陈嘛，陈不陈大火轮嘛，陈呢、啊？扑通，可沉可沉了，知道吗？ 哎、 我原来给人扛活都沉着了。 哎呦， 沉， 哎呦， 沉，沉三儿。 行了，行了，这小伙子 沉不沉啊？ 沉，沉。 哎，完了吗？ 这小伙子呀，喝着一点文化都没有。 怎么这怎么没文化？跟您说，读书那玩意儿没用。读书，书生百无一用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 什么书？读书了没用啊？ 读书不如卖红薯，哎，读书不如卖红薯， 你 啊、上学不如卖豆腐。 你这小伙子、哎、能给我气死，知道吗？ 哎呀啊！您 爱干嘛干嘛，我走了。气死我老太太了！ 怎么走了还这？ 走了走了。 哎呦，这是陈三儿啊。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李员外， 是我是我，你这是着急忙慌追谁呢？ 就那老奶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，是不是？ 嗯， 我这刚搬来，我说这个跟他攀谈几句，他不爱理我，我态度挺好的，他非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连啊？您知道吗？ 什么连啊？ 我不知道怎么他连了说俩对字，然后说对对连，我说什么对对什么对啊，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呢，他说的什么呀，然后我态度挺客气跟他笑，他说我不识字没文化，我识字啊，三嘛，陈三，我叫陈三， 嗯， 三一二三，三横嘛，那三陈您知道不知道啊？ 嗯， 可沉了。 哦，这沉， 我这沉着呢。 您多沉呐！ 我好一百多斤呐！您掂掂我， 我掂 掂 你这干嘛？ 沉着呢！ 我告诉你吧，小伙子，这老太太啊，他们家情况你不是知道了吗？ 怎么了？不有钱吗？ 是生意起 家 大富大贵，但是他本人十分的注重教育。明白了，你好好想想啊。 哦，那怎么了？ 人家很看重读书啊，你一直强调有你那什么态度？你那是？你老觉得读书无用啊？ 明白了， 哎， 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嗨，哎，我原来呀就想挣钱。你这我身边那些朋友啊，没什么文化，都不怎么认字儿。 嗯， 哎呀，我们当年这苦着呢，没怎么上过学，没怎么上学啊，就跟人混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是不是？这个张员外，这不张员外，祝您是财源广进，财源广进，您家的公子啊也是啊出落得一表人才，天天呀、啊、我路过城东学堂，听到他们书声朗朗啊，这也是啊咱们大宋国朝之幸，您看您不光家中广有钱粮，还注重下一代的教育教学，这就对了嘛。咱们为商之人就是这样，所谓叫啊，哎，商而优则学嘛，学而优则仕嘛。所以说呀，啊，我真是钦佩于您，钦佩于您呐。 哎呀，陈 Sir 是吧？ 啊，哎呀，王员外。王员外，您真是，哎呀，学贯古今呐、啊，学贯古今，令我陈三儿佩服佩服啊！改日必将登门拜访，向您多多讨教一二啊！哈哈，咱们有什么啊？不管是文化层面的交流啊，商业层面的合作呀，希望咱们啊多亲多近，多亲多近。 哎呦，这不是。那个陈三儿嘛，这不是，啊，陈三儿啊，我听说了，我听说你这最近好长学问了，天天的呀也是知乎者也，言哉的了， 哎， 我呀， 哎， 我也不姓雷。 徐老头，徐老头， 啊， 嘛呢？ 扫地呢？ 扫地的跟我们是这么说话呀？啊？我是跟什么人打交道的？不知道不清楚吗？ 不是您什么意思？ 我是文化商人，我们都是文化圈，你是扫地的，懂吗？斯文扫地，斯文扫地，懂这词吗？就你这都扫地了都，我们这斯文，你是扫地， 不是 这 什么意思？你这 本来嘛，你我告诉你啊，你也扫地的，天天的你注意自己的工作态度，注意自己的工作质量。 我这怎么话？ 我告诉你，这扫地你得注意，你万一这地上有地雷呢？你扒一扫炸了，扫雷扫雷的，就打你这儿 来。没听说过， 这地上要有炸弹呢？地上咱这么多养狗的，你注意着他们的便秘，你给扫干净，知道吗？ 不是 啊，一天到晚的跟我这还哎呦，陈三陈三也是你张嘴这么叫的吗？再说了，这个我问问你啊，这个咱们这个胡同，你给我多长啊？ 人家这胡同400多米呀、啊， 四百多米，有多宽呢？ 这3米宽啊。 有多少户人家啊？落了多少片树叶啊？啊，多少塑料袋啊？ 不是， 多少纸屑呀、啊？ 不是， 这些都不知道的，没事跟我这瞎搭个什么搭个，真是走，讨厌。 嘿， 哎呀，我说这三儿啊， 啊，怎么了？ 这个我这怎么？什么没明白这劲头，我这没过来，我这心里我不老舒坦的。我问 你 两句， 不老舒坦干嘛的？不是我不老舒坦的，你有什么可不舒坦的？ 我替你， 你真是，你什么事儿都不明白的，你这过来了就说你不舒坦，你有什么可不舒坦的？ 看你这 劲头，你又没让这老扫大爷的老徐气着，你不是扫大爷，是扫地那徐大爷气着了，是不是？他就应该被扫走，我觉得他就垃圾。真是 我什么情况？你好好说。 卫生状况不达标，还一天到晚过来了。陈三儿，听说你现在是文化人，这话是他嘴里说出来的吗？ 那谁说的呀？ 这咱们之间可以互相说。哎呀，您可以说，哎呀，小三儿啊，陈同志，陈同僚，你最近听说啊，这个学问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，可不可以咱们交流一二？这还差不多呀。徐大爷对我不尊重。 不尊重？什么叫不尊重啊？ 见着我，啊，也不作揖，啊，也不请安，也不鞠躬，也不磕头， 我就不喜欢这句啊。 态度不积极，工作不负责，我买这房子干什么？我买这房子就是为了凸显我身份的尊贵，我买下来就是为了让他们得高看我一眼。结果呢，他随便一个扫地的过来叫陈三儿，这像话吗？这就是对工作不积极、不认真、不负责。真是的，我告诉你，他敢对我这样，他就敢对您这样；他敢对您这样，他就敢对这条巷子所有的有钱人都这样。 不，好家伙，我以为你这听戏听多入魔了呢。那个。你什么情况？你这 就他不尊重我，他会不尊重我，都就是不尊重大家伙儿。您说是不是？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啊， 真是哎，你别说，他这个， 哎呦，你说主干你没有徐大爷这样的，是不是？ 我说又怎么了？这是又是你？哎呀，李员外，我叫你一声员外啊。 您这是老赵家那大嫂子吧？ 是。 哎，您是怎么着？ 你这不应该呀，你跟这小混混儿 啊， 哎呀， 不是我不他您怎么说？嗨，您听我解释，您听我解释啊， 你质疑李员外， 你 这么大的身份，这么高地位，你怎么跟他你怎么混一块儿啊？ 不是，是那个您听我说啊，他是这样。这个事儿呢，他哎呀，这不是赶上了吗？你瞧没瞧出来？我旁边听他说话，我心里头也别扭。我刚要表示出一些不满，您这冷笑声来了。其实不像您想那样、啊，你明白吗？ 不像我想那样啊。 嗯， 那是什么样啊？那个， 不是这个，我 陈三儿。 不 不是您大妈，您怎么打我一来那天您就不爱理我，到现在 吧。你说话也着实，你别说别人，我听着都不老舒服。你说人家说那两句，你作为晚辈，你何苦呢？ 这就赖那姓徐的那个。 哎，事到如今，这苦心经营的人设怕是岌岌可危了吧？然而这还不够呢，接下来有心之人的出手才是彻底的让那虚伪的形象是昭然若揭。三儿啊， 啊， 三儿， 您员外您怎么上回那个，因为我让您挨老太太半天村，对不起啊。 没事， 但是您普及我这文化山人的身份，我感谢您啊，感谢。 没，这事儿也怪我，我也没。呵呵，我怪我不是说别的啊，我这么的，我问你这事儿啊，那个三儿，你是 怎么了？你要说什么？ 年纪轻轻的你，现如今这个商家的身份，你可混得不错啊！你比我呀，当年年轻那会儿啊，要强不少。我就寻思，我这不咱不能落后啊，是吧？我得想向你学习学习，就是你这个发家的路程、心路历程啊，你方不方便你透露透露我，我也学习学习。 这什么历程啊？ 啊， 我是那什么？ 嗯， 我开始不说，我跟张员外有点亲戚嘛，没什么亲戚，我就是，嗨，跟着那张员外那管家，啊，我跟他关系不错，当了半年的小跟班的，哈哈，人家吃肉，我喝汤。给这管家呀伺候的挺好，人家手松，漏给我点钱，我才买这房子。其实买这房子呀，把那钱也都花了，我就是为了这跟让大家伙看着我也是住在有钱人的这片房子里，就怎么回事儿，知道吗？ 哦， 就怎么回事儿？ 这个明白了，那你这个也算不错，算年少有为吧。哎，你别说呀，咱们这个邻里街坊啊，有出息的人不少。 是吧？ 要不说年轻人有时候啊，他就愿意多说两句，是不是？我也今儿呢，我闲着没事，我就跟你多聊一聊。 啊，您说有。 有一些人吧，他人家可能是富而不露。 啊，还有富而不露？ 哎， 我这趟街有钱的，我基本都认识了。 你看看，你这你就不知道了。 啊， 我跟你说一说啊，你看街头卖瓜那个李大婶子。 嗯。 那是郊区的土地大户，人没事儿跟家没意思。那老太太出来卖瓜，那有的是钱呢。我告诉你，光出租土地，一年人家收入至少得几十万两。 火？ 不知道吧？你看这穿多朴素。 可不啊。 再说街尾的王大爷，你别看穿不怎么样，家里头那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人就不漏，拿出一件换半间房都没问题。就这么有钱 啊！ 哎，还有就连帮咱们扫地那徐大爷， 不，徐大爷怎么了？ 哎，嗨， 说呀，徐大爷怎么了？ 这，有的人呐，说他是家道中落，有人说后来他又东山再起，反正说什么都有。但我告诉你，我这也在商场上混了这些年，我眼睛里头看的他，怎么都不是个寻常之人。另外，我听说那张员外他妈，他娘就姓徐。 啊！哎呦，你看我这闹的，哎呦，我这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这哎呦，我估计张员外他娘可能哎，怪不得呢，怪不得昨儿那老太太生气，我这不是。我这眼睛这呀，这不长后脑勺去了吗？你说这，哎呀，我跟他道个歉去。我跟您别，您跟着我干嘛？您跟着我干嘛？ 不是你着什么急？ 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出去遛个弯去。您那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您那个，您慢走，您慢走去吧。 嘿，这孩子怎么说话？我 不是您慢走，慢走。 你干嘛？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 哦， 得，我得赶紧给徐大爷道个歉去。徐大爷。徐大爷， 哎， 您看这劳动呢， 改造呢？ 什么改造？干嘛呀？运动运动好， 对， 运动运动好。您这老当益壮啊，这是，还主动的担任咱们这街道的打扫工作，这给我们年轻人 做出多好的榜样啊！ 不破扫地的， 怎么叫破扫地的呢？咱们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分工不同吗？再说了，您哪是一般扫地的呀？您是扫地僧。我的意思，您是那个深藏不露的。 我是哪扫地僧？我风僧最不提。我是 不是风僧？您怎么了？您我这之前啊，我有眼不识金镶玉了，甭说别的了，哎呀，就您腰间那块玉佩，那还了得吗？是不是？ 我说话了，耽误我扫地啊！ 我一会儿替您扫，我一会儿替您扫。真的，您呐。这个过去可能是家道中落了，但是呢，您这东山再起，这就值得我们晚辈学习。我得跟您学生意， 你跟我学什么生意？ 我先替您扫地， 行了， 我先替您把这地扫了。 你别跟我说这，你跟我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我学什么生意？我就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人家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。你看您腰间这玉佩，这玉佩，是别的绝对有身份的人才戴的呀。 玉佩有身份又不是我的。 您别往这说啊！您别往这说。 这不是我的， 跟您道歉这事儿 呢 啊！ 这是李员外的玉佩，老人让我帮忙啊，戴上一戴，就这么点事儿，知道吗？ 啊， 哎， 我还您就一穷人， 可不穷人吗？普平头老百姓，我扫地的，我 你这不坑人吗？你害李员外这个在这儿呢， 我还在这儿呢。 徐大爷，你看看，我先跟你道个歉啊，这事儿我还没处理太好，让您蒙在鼓里头了。 哎呦，你这弄着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是 这赵大娘啊！ 哎， 你看，要不咱们把这事儿说明白得了？ 你给说说呀、啊，这是、 哎我告诉你啊，小三儿啊，不是别的啊，年轻人你多听听没坏处。我呢就想和你这赵大奶奶啊一块儿呢，我就想把你这贱人下菜碟这事儿啊，我让人明白了。你明白吗？要不你这样长此以往，你长进不了，你老想给自己设那么个假人设，其实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你想想啊。哎， 这个我什么，我不是假人设，我要一尊重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的正当权益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就想你们大家伙儿都能尊重尊重我，尊重干什么呀？ 哎呦，正好啊，咱把大伙儿聚在一块儿啊，让他们看看你呀、啊。值不值得尊重？ 哎，我怎么不值得尊重？我那陈三，我沉着呢，我、哦、 真重啊！你是，哎，正所谓清醒的个人认知才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。然而，在面对不同环境的时候，总有人刻意地将自己踩低或拔高，反反复复之下，也许就彻底地模糊了自己的面目。到最后，甚至啊，还舍不得反思自己，又咽不下这口恶气，来来回回便习惯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。这正是看人下菜不觉愧，虚伪形象全靠吹，表里不一是正节，高大人设摇欲坠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其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，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，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靖哥哥，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！FM 87.6，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